很高兴能够到你们这一班来啊。我们人做事情，大部分是按照我们的下意识做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思考做的。尤其是当一个人比较急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因为昨天在一个团契中间要分享圣经是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那个东西。所以呢，晚上就把今天的材料再稍微整理一下，就比较迟一点。早上起来就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班啊。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有段时间牧长的祷告，然后通通论完之后呢，就要到要来要参加你们这一班。我只记得 144。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我在教育班主日学叫做呼叫学，我们是在旧的 building A314、316。我以为所有的成人的主日学呢都是在那边，其实大部分都在那边，所以我只记得144，就跑到楼下去看，没有教室，我想大概搞错，因为都在楼上嘛，到楼上看也没有这一班，后来想说一定在新堂。就轰隆轰隆就跑到新堂，因为成人主日学都在楼上的嘛，所以我就到楼上去找，找了个半天也没有这一班。后来想到144，我说这个东西啊，楼下都是孩子嘛，怎么会有成人在这里呢？所以不敢相信，又在楼下又到服务台去查，搞了半天跑到你们这来，非常狼狈。其实你班长早就，老师早就已经写信给我说第144。他特别著名，所以我才记得144。不过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人一急了之后啊，这个脑筋是就不大管用啊。那么我想你们可能有同样的一种经验，在我们这种所谓感情用事，或者说在被下意识操作的这种生命的里面，现在很多人都心理学家做这类的研究，人的行为90%是被下意识操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上意识。上意识常常是拿来解释下意识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被下意识。所以呢，这不是今天的题目了，但是跟我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因为我们下意识的不喜欢苦难，这是每个人的直觉。上意识说苦难对我好 doesn't work、我们里面不喜欢苦难，所以除非生命中间有某种的改变，苦难这个东西呢进不大来的，是逃走的。为什么人家信主呢？常常跟这个题目有关。很多人信主是因为说主保佑我，他听见很多的见证，翻车没有翻车啦，生病医好啦，他说我也要这个。那么在这种的心态的里面，人多多少少容易把苦难跟坏连在一起，把这种祝福跟好连在一起，我们把神与好连在一起，把恶者与坏连在一起。所以一谈到苦难的时候，在基督教的班上或者来谈苦难的好处的时候呢，就变成有点在说教了。那么我们知道苦难是生命中间本来就会面对的东西，也没有人能够在苦难之外。那么既然所有事情都出于神，那我们就说这是好的。所以这个题目到讨论其实是蛮麻烦的，那么因为跟我们自己生命中间非常深刻的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需求不合啊。那么刚刚老师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苦难的寻思，那题目是刻意的，就是我在找这个，到底苦难的意义是什么。也知道说我们谈到苦难的时候基本上有两个 approach， 一种呢是象牙塔中的 approach， 就是说我很知道什么叫象牙塔，象牙塔就是多半指大学学府研究机构，那么你在象牙塔中间与世隔绝，在里面做些研究，说苦难这个东西它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比方说罗素，他是非常有名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影响20世纪一代，主要是20世纪的青年人，影响中国人，中国青年人，我们这一代上面的这一代的他们的思想，所以间接的影响我们。罗素他写了一本非常 有影响力的书，小书写的不很好，但是因为是罗素写的，所以呢啊很受到尊重啊。罗素这个人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人，他出名的地方在几个领域中间出名，你们也许不知道他在哲学界跟数学界的名气。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家，数学逻辑啊，他在里面他跟 Whitehead 两个人写的一些 set theory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极论呢、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就。而且他啊，那有一段时间跟在普林斯顿的研究院中间的一个啊，另外一个可以说数学奇人啊，他名字叫做 Gödel。这个 Gödel 说，任何一个相容的系统，就是不自己冲突的一个系统，哲学系统，任何一个相容的系统中间所必然有些真理，它不在里面。有些真理在这个系统中间，它不能证明一些真理，这叫做不完全定理。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哲学系统不完全。那么这个跟所有学数学的人啊，他们的一种希望是，他认为数学这种逻辑啊是严肃的，是准确的，而且是能够证明一些真理的。那么他说数学不能证明一些的真理，所以就造成很大的一个风波。在这个风波中间，这个罗素是参与这个的争辩，他认为这个格德尔是错的，但是啊格德尔是对的。所以这个的这个啊、这里头也许你不大知道，你们也许比较知道他是个文学家。那么他的诺贝尔奖已经是得诺贝尔是文学奖，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写这本书叫做 Understanding History。 那么啊这本书里面，我有的时候用这本书的开宗明义来讲一个题目叫做盼望。他说如果不是有盼望的话，在历史里面人不能成就任何重要的事情。可是他写的那本影响力大的书呢，是在宗教里面，这不是他的领域。可是他对相当反对基督教，因为其实他们家族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啊，他认为基督教迫害知识分子啊，尤其在历史里面，所以相当反对基督教。他写了一本书，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啊，所以相当有影响力了。所以在我这一班这个副教学里面，在礼拜三晚上的学生要做功课的，要有学分的那一门课的里面呢，他们都有一个作业，就是要读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来评说他到底什么样讲的有问题。这本书呢啊，里面呢他提了几个论证，说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他说苦难，就为什么提到这个题目里来。他说神是爱，神是全能的，他既然是爱，他又是全能的，又是公义的，怎么让好人受冤屈？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要么他不爱他们，让他们受苦，哈哈，你受苦算了；要么他没办法，你受苦我也心痛。所以，要么他不是全爱，要么他不是全能。他如果又是全爱又是全能的话，他一定是不是全善。所以呢，他认为说全能、全善、全爱的神呢，跟世界上清楚存在的苦难呢不相容。这是从数学上面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他说基督教的神是不可信。这个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流传。我讲说他这本书写的不高明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这个论证是在这2500年前，希腊的哲学家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他新创的东西。 OK， 那么也许他把它发扬光大，也许他自己独立的思想，我想他可能是独立的思想。那么所以这类的问题在现在的知识分子里面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所谓你当信神的时候呢，常常碰到的问题也在这里。很多基督徒受洗了，然后儿子撞车撞死了，不行了，这个神没用。或者是碰到这种苦难，大的苦难临到的时候，就把这个丢掉了。所以呢，你们这般讲说发挥基督徒的全能呢，苦难，那么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因为人这里这个关过不去，没有什么全能好讲，整个的信心都有问题，对不对？但是这样东西怎么跟这一位全能的神他的存在，他在我们身上的爱怎么样能相融呢？好了，你们其实你们这班比较好教一点。为什么好教一点呢？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不同程度。那么不管你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如果问你们说，你们有没有人没有受过苦？大概大家都受过苦，因为苦难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点相对的性质，就是说你命再好，因为人对于他自己绝对处境没有太大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很有钱的家里，在一个很穷的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这种喜乐苦，他们对于自己生命，比如说现在很高兴，现在很悲哀的评价，不是跟他的绝对值有关，就是他爸爸很穷，他爸爸很富，因为他天天都这样，天天富，天天富，天天吃好东西，这个东西吃的烦死了，那么天天穷，天天穷，吃这个青菜白菜吃的烦死，就是一样，就说这个东西不是跟他绝对值有关，而跟他的变化有关。今天妈妈手烧肉圆了，哎呀耶！那个肉圆其实不是那么好，只是比平常好。人对于他的改变非常 sensitive， 所以像我们很有名的拿破仑被关在一个海岛上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给他许多的侍从，给他吃，给他穿，这个天气又好，风景又好的地方，圣塔莱纳，现在可以坐游船去观光的地方，他关在那里，整日流泪说，我从这一生从来没那么苦过，因为什么？他是跟他同学做皇帝手臂，对不对？像这个是关在这里，哎呀，只有这几个人跟着我，就很苦，对不对？因为他是一天40公斤肉，17瓶酒，还有多少只鸡量算的？这是英国政府攻击他，就说是一个君王被关的这种礼遇他嘛。他苦死了，他跟别人讲这有什么好苦，这好的嘛。所以不是一个问题。既然是跟我们的变化有关，生命总有变化，所有人都受苦。好，所以是每个人的共有情形。那么我要问你说，你受苦的时候，这个对你好呢，对你不好呢？我们通常不大想，我们认为受苦这个事情可能不大好，对不对？其实如果你老一点，像我这样子啊，等我在班上也许不是最老的，不过呢，经过一些时日，然后回来看我们这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我看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那么在我这一生中，比较让我记得的，知道在我生命中间是一个转捩点的事情，大部分是跟苦有关，不是所有。比方说结婚，不是苦的事情啊。那么，比方生个孩子，不是。那么，大部分是跟苦难有关。对于性情的操练，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能力的一种发展，其实大部分跟苦难有关。所以苦难呢，是跟基督徒的潜能呢，或者发展这个潜能呢，的确是很有关系。那么我刚刚讲说苦难有两种讲法，一种呢是从象牙塔的角度，我刚刚用罗素的角度来看，他这种苦难从哲理上面跟基督的爱的神相合不相合，有人说相合，为什么呢？他从一定义什么叫做爱嘛，爱是不是说让我讲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很爱他，爱这个孩子是不是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呢？他要吃糖，孩子最喜欢吃糖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糖给他吃，这叫做爱他呢？到时候我爱糖不给他吃，是不是就叫不爱他呢？稍微我们对于爱这个定义稍微看深一点，就知道说神爱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受苦叫做爱我们。OK， 所以这是哲理上的讨论，两边正面的看，正反的。那么还有一些讨论是哪里讨论的？就是说我在苦难的里面，我现在这个癌症四期。那么这个家人又离开，钱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我的出路？他跟你他哲理他没有兴趣了，他想要知道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出路在哪里。那么讨论这一类的苦难呢，不是象牙塔中人讨论，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不能够亲自来经历你的苦难，因为他对于那个时候他对于你要解释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他要的是个实在对他个人的一种帮助。所以讨论苦难呢，说这个寻思呢有点难寻思的。今天呢我碰到这个是第三个，你们先说，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象牙塔，也不是在苦难中间，是基督徒长进的，里面有潜能啊，当然是有些神父天父给我们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怎么能够更多发挥出来啊，能够更生命更扎实，生命更有能力，那么生命更丰富，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之前我说苦难讲了很多遍，写了一本书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昨天睡不好的原因是原因之一呢？所以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东西有点麻烦。那么今天就从四个方向跟大家讲，有些是基本的。第一， 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苦难呢从哪里来的？苦难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么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我们都认为苦难是恶者的作为。但是恶者的作为，恶者是不是自由？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呢？恶者不能够。圣经里面让我们看约伯记，搞得很清楚。这个撒旦呢，要害这个好人，名字叫约伯。他害他之前呢，他先请神 approve， 对不对？那么神 approve 了，他就可以去做，而且神放上一些这个conditions， 你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你可以伤害他？你能伤害他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有神的约束在中间。神不说 Whoops， 这个人怎么在那里受苦都没听见，好在他祷告很大声我听见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在生命中发生的事情神知道，他不但知道，圣经在许多地方我们看见说，其实患难呢是出于他。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以赛亚书自己讲到，我照光又照黑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这话是非常绝对的， OK， 我施平安这我们都要的，又降灾祸，神是第一名第一人称讲出来的东西。所以当灾祸来的时候不要那么快，他的 agent 可能是撒旦，但是他至终的来源神所 approve 的东西，或者在他的旨意的里面，对于人是有他的美意。是不是神的心意都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呢？神愿万人得救，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呢？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人在神面前有某种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神赋予人，让人像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与万物不一样的地方，神是自主的，他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世界上万物没有一样东西自主的，但是人是夹在中间，有些可以自主，有些不能自主，人有像神的地方。所以神既然他对我们的好意思是好的，人不见得能成就神的心意，是人的选择。就像我刚刚用的这段圣经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在这个里面仍然是有人沉沦，对不对？这与神的心意不合，但是呢，人还是在这样事情上面有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所以苦难出于神，但是是不是能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神体现在我们生命中间的美意，不见得。我们如果认为说这个神有什么好，他害我，所以我就不要他，这人可以有这个反应，就把恩典就失去了。那么不只是失去恩典，他其实根本原来就不在恩典的里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讲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晓得神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神是爱，对不对？神是爱，所以必然是出于神的爱。那么所以苦难中间有一个特质，如果我们仔细想可以想得到的，人在苦难的里面比较能够经历基督的爱，是在苦难中间的一个特质，特别经历他的爱，因为他也为我们受苦，他也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常常能够经历到，因为这是如果是出于他的手的话，我们能够经历到在这样事情的里面，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让我们一方面知道主为我们受苦，主与我们受苦，同时在这个爱的里面呢，我们能够更深的在苦难中间能够体会。所以怎么样能够激励我们基督徒里面的潜能呢？基督徒的潜能基本上包括这三个重要的概念的中间。我今年要写出的书呢是第十本书，这我所写的书呢大致分成三个领域，一个是信，跟信心有关的真理的追寻啦，这些东西信的真相真谛啦，这是跟信有关的。一个是与爱有关的，爱的真相啦，这类东西啊。一个呢是与盼望有关的，信望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个是基本上面说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有人这样讲，也是神在一个信他的人生命的里面所 impart 所印下来的一些特别属于他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今天的课这一生课程呢，就是说苦难基本上面与信望爱的关系， 你们大家已经知道我已经往爱的方向走，从这个角度，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我们苦难的里面，受苦的里面，我们也许会记得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常常不会去想它，但是还是跟我们整个基督徒的运作有关的，就是保罗说，神的爱激励我，神的爱激励我。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心中受到激励，让我们能够发挥出一个人心生命中间的一些潜能呢？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是这样子的，当一个在谈恋爱，尤其男孩子，在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希望说他的女朋友呢觉得他有出息，他是一个好男儿，所以呢他就这个挺身昂首。那么每个人的办法不一样，那个人只是把女朋友带去看电影是好办法，那么应该坐下来谈谈心中抱负大志等等，这些东西只是谈恋爱才出来的，那个谈恋爱之前他说不定也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在爱里的时候，神的爱激励我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产生相当大的能力。我不晓得你们童年是什么样子，我对于自己童年，对我自己所记得的最后一次在妈妈前面哭，因为男孩子不哭的，这是爸爸的教导，男孩子不哭的。那么但是小男孩呢照哭，那么哭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不是好办法，要不哭了。我想你们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哭啊？我是小学五年级最后一次哭，记得的，说不为什么在妈妈前面哭，哭当然哭过，在妈妈前面哭，这是孩子的哭，对吧？那么是登月季，在新竹登月季，都不晓得月季的，你们有没有生过月季的？你们都没生过月季啊？月季厉害，月季第一可以死人的，第二呢，它的攻击差不多一生之久啊。我现在有的时候，现在比较少了，年纪大了就比较少了。我这一生中间有的时候会做噩梦，梦见什么？有人恶作剧，拿他的这个拳头、这个指头划我的背脊骨。你们在年轻这个男孩子有时候玩这个事情，去拿个尖的东西在你背脊骨上这样一划，我这又酸又痛，这是又麻，是非常痛的事情。你女孩子干不干这种事的？不干这种事的，因为他拉手拉到反着干，真是痛啊！那个又痛，越级伤到这个地方，有时候。晚上睡觉我就会梦见这个东西，就很多吓醒这样子的念句，就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半夜就大哭，我的妈妈就跑来，你哭什么？我说这个都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毛病了，说但我妈妈也不知道我什么毛病了，摸摸我有点发烧，说没事没事没事，说我陪你睡，他就睡到边上，我那个时候十岁了，这妈妈不陪我睡已经很久了，对不对？那我陪你睡，是在日本的那个榻榻米，陪睡了边上。我妈妈从来不陪我睡，因为我那么大了就不陪我睡，对不对？因为大了嘛。可是那次受苦，对，妈妈睡在边上。弟兄姊妹们也是如此啊。有的时候你觉得神很远，你在苦难里面，你求他。我呼叫呼求，你发现说他来，这是爱跟苦难之间的关系。一旦这个爱被领会的时候，爱在我们生命中间激发我们里面对神的一种爱心，也同时也激发我们工作的能力，患难增长爱心。这是出于他有神是爱，所以患难临到我们生命中间，他有一个功用，对我们生命中间的潜能的激发，是增长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一切的工作，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是出于爱。为什么教会中侍奉是要有更有名呢，还是这样那样的，那些都不是对的一些动机。真正动机是我爱主，我爱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神也说，你们说不要，我说神也说也许有点问题，不过呢人家问耶稣说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怎么说？你遵守律法，就那些人因为是学律法的人了、啊。那么什么律法呢？全心爱神，全心爱人。所以如果做到这个，你就有永生。所以人在神面前的工作， 其实都应该出于爱心，出于别的心都有问题的，但出于爱心是纯洁的一样东西。那么你看罗马书里面说，不但如此，是讲到人是患难的信心，人的光景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这样东西呢，就是从这个这一连串东西出现了，患难开始它引发的东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其实兴旺爱都含在这一段话中间，盼望不至于羞耻，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来浇灌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从这一部分开始的，从这里引发的。这个爱呢相当的广，是神的爱。我们对于神的爱的了解，就是说这段解经的人在这里有点讲究，就是说到底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呢，还是让我们更多爱神。那么这一段话中间讲究的一些小问题，不过问题不大，随便怎么样解释的话说 OK， 不要吵得太厉害啊。那么各种不同的专家让他们去这个希腊文也好，瓦代本文也好，当神向我们心说话的时候， Let the spirit speak， 不要在这里面太讲究，因为这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神将神的爱看起来，这里看起来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让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这就变得非常的宝贵，不再是我们自己很会爱，而是有一种超越的爱。这里爱 agape， 所以显然是讲到不是一个情绪上的东西，而是一种超自然在意志里的爱啊。这个 agape 的爱跟 eros 这些爱啊，跟着Phileo 这些爱不一样的地方，乃是它出于意志，出于意志。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本来神就把圣灵给我们了，对不对？可是这里一个步骤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什么形式下呢？患难忍耐，这里说，所以患难不忍耐，这个不是一患难就神的爱进来，中间有点过程在里面，对不对？能够忍耐，而且变成一种老练，是一种品格。Character 就是说，就是久而久之所锻炼出来的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在神面前知道，虽然在盼望的里面，我们心中有这个望盼望啊，那在患难的里面，这种盼望呢，也知道是一定不会到最后是个羞愧的东西，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神在我们患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因为神的爱，以至于我们工作在神的面前受到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的《哥林多后书》，我用中间用了几段，跳了几段，都从14到17节里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来知道说他替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爱激励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再是自己为自己活，为什么自己的好处，为自己的想法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现在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想，自私自利什么都为自己想，而有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进来，为主而活。同时呢，因为这个的改变，只能让我们看见说，旧的我已经过去了，旧的世代已经过去，都变成新的。这些我们都看见说，基督爱的激励的里面啊，爱的激励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生活，新的目的，真是新的。因为我特别把这一段话也夹在里面，中文看不出来，在英文的里面，这个新它的意思啊，这个 anakonos 啊，这个是一个从前没有，现在才有一种新的境界，一种全然新的东西，不是改良出来的东西。教育改良我们原来这样，让我们变得更好，这是教育的事情。但是神不能够真正，中国人讲的好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基督在基督里，他是要改我们的本性，改我们的本性有很多办法改。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对于这个的体会，基督在我的里面体会我有新的生命，这是跟我们在患难中间的一种反应有关系。那么所以 如果这句话能够在我们生命中间实现的时候，你的人已经改变了很多了。那么如果有什么潜能要出来的话，因为神交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意为他做的话，我们为神要把什么事情交给我们做，也一定把足够相对的能力赐给我们。他不要你做，然后我们不会做，然后神来罚我们，就不会的。神要把这事情给我们，说你对这个负担去传福音给他，神把那个机会，神把那个能力等等赐给我们，相对的，在患难中间忍耐的恩惠，在工作的里面工作的能力等等，神把他所交给我们的事情给我们，让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他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圣经里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些东西其实让神的与我们的同在变更切实的时候，这个挺大的关系。好，那么第二样我们看看，就说神就患难临到我们的，是增长我们的信心。你们这一班是到什么时候要下课？ 10:30。 10:30。哦 ，OK。我搞了半天，我上那一班，我自己那一班10:01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我说，下个下去你们去准备去聚会去，大概是对我应该有点关系。说你们既然已经在这里，就10:30。OK。这不太跟我讲什么东西有关系。跟我讲的多快有关系，患难增长信心啊！我刚不提到信望爱是整体的一个架构嘛？那么看一下跟盼望的关系，跟这个信心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比喻，非常有名。那个比喻有名的地方是，通常比喻我们要自己想说耶稣是什么意思，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有一个比喻，耶稣说。我告诉你比喻是什么意思，什么比喻？他自己解了一个比喻，你们知道的，撒种的比喻。天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对不对？记得这个啊。那么撒种比喻呢，讲到种子，这是耶稣自己解释，是神的话，神的道。这个土地呢，是人的心。话同一种话，神的话，神的道是一样的，可是心不一样，土不一样，所以有一地方长出来，有一地方不长出来。记得这个啊，讲到天国的比喻，有四种土，一种土是硬得不得了，这个种子下不去，所以呢，恶者来就把它夺去了。我在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到这里，因为这些很不要听的，我说你不要听，撒旦要听，他要把你夺去。你放在那里，不是我等一下再来想想，他 actually 把你拿掉。所以人需要把这个 retain 在他的心中，因为传福音本来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也许你们听过这句话，这是对的一句话啊。撒旦在边上的，他也在听的，你不要，他要。天上的飞鸟，那二者，你这个种子是神的话，你心硬落在路旁，没了。第二种土，叫做浅土，石头地。他说土很浅，发芽最快，发芽最快，然后日头出来一晒枯干，因为没有根。那么这也是种田的人都知道的一些道理啊。那么其实我对这段话呢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了，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在土浅的地方发芽最快。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好在 Rutgers 教书，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土浅为什么发芽快，所以老是找农学院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这个发芽这时间跟土的深浅有没有关系？他们说不知道，没有关系。我说圣经，我心想圣经明明讲这个说发芽最快的，为什么这些学者们就不相信？因为学者们其实有些实验在后面，对不对？所以我到底，我说问来问去，我说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是不是一个种子发芽就是发芽就是按那么多天你不能改变？不是不是，那有很多东西改变。为什么不能可以改变？他说啊，温度，如果你增加摄氏2度上面来发芽早个4-5天的。哎，我说这个东西啊都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啊，其实哪一个种田的种地的地方啊，那么种的时候天气不是太糟糕的时候， 所以它能够有机会发展了。那么可能是秋天，可能是春天了。在那段时间的里面，是在一般情形是天气改变的中间，从冷变成热，从热变成冷，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大概是中啊。那么，所以温度在变，温度在变的时候，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下土里面它的这个温度 retain 的温度比较高，这是可以查的。那么这样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话呢？跟底下的石头是哪一类石头有一点点关系，不大体大体上面讲啊，因为你从一层土是比较 packed 的东西啊，那么底下是比较松一点的东西，所以常常的情形之下呢，就是因为它大，中间空隙比较大，沙土这沙石这一类的，所以它底下比较是个 insulating 的一个 layer， 所以那个浅土的地方，太阳一晒呢，温度其实比较高。它的热并不需要全部导出去，所以说这个很有道理。前头的地方发芽最快，我一看事情实在是很有道理。我没有去告诉这些，我其实在我去问这问来问去呢，在农学院问来问去，问出个学生来，有个人他也姓黄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老师不多，有个姓黄叫 Emil 黄。这个 Emil 黄呢，他呢在食品系里面，他食品系里面他要研究说，你晓得打蛋白是很有讲究的，打鸡蛋呢、啊、尤其打蛋白，打蛋白打得不够，这个打不起来，打得太多又不行，到底打到多少他刚好那个蛋白是最多而且最稳 stable， 所以一烤了那个蛋糕轰轰，这什么东西可以研究，他要研究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我这个刚刚讲的有一点点关系。我说这个东西也不难。我说啊，你呀、啊，因为蛋白是里面是一个电解质，是导电的。我说你把这个打出来这个 foam 这个蛋白呢，量它的电阻。当电阻最低的时候，就电解质最高的时候，有最多的蛋在你的 foam 里面的时候呢，这是最稳定的时候。他为此得了他的 PhD 奖，所以我们互有交换。我跟他们一个学生，一个做他的，所以我这个指导论文的学生有个是农学院的。其实这类学生带来很大的 joy， 这物理系的搞不清楚那个，懂懂的吗？真正的工学院的啦，这些。我在 Rutgers 教书时候开了一门课，学生最多的一门课是什么 ？The Physics for Poets， 诗人的物理。我这些学生物理一下不懂，数学完全不行，他是文学的学这种文学的人嘛。我对相对论啊有兴趣的不得了，就是问的最奇怪的问题。他们上课一早就要坐在前面的，都是这种农学院、物理的工学院学生，最没有用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只问我几分，一天到晚跟我吵他几分。他说对医学院学生。工学院学生你起码你说你这个做的不对，就是这么多分，他说谢谢老师，就走掉了。他会问，但是呢他蛮顺服的。这个医学院学生麻烦，他就是要好分数，你不给他好分数给你评的吗？好，这个发芽最快呢，太阳日头出来一晒就干了。 OK， 就是要解释什么是日头，对不对？是要解释整个的比喻的嘛。你们去比的日头是什么啊？那是日头字面的解释。日头属灵的解释是什么？患难逼迫。所以这些人他说听了福音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接受，然后什么患难逼迫一来退后跌倒，患难逼迫一来退后跌倒，因为他没有根。患难逼迫是查验这个植物的，或者说日头出现的时候，它不是要把植物晒死的，日头是要帮助植物成长的。没有太阳根本没有什么植物可讲，一定要有太阳。种东西都知道什么地方太阳好，对不对？向阳花木嘛，对不对？所以日头耶稣自己清楚的解释患难逼迫，患难逼迫，他在什么形式下解释呢？解释神的话在人心中的那个光景来解释，那是 setting。 什么情形之下能够成长得好呢？没有根就成长不好。你到底有没有根呢？要看患难逼迫来的，不只是说你有根没根的问题，而患难逼迫它照在一个植物上面，它的目的是让植物长得好长得快。所以患难逼迫来的时候，就太阳好好照一照，你在神面前有这个根呢，你生长得好。所以那些长得这种不大好的颜色不大好的植物，是太阳不够或者说逼迫患难不够。所以说患难跟信心有关系，这是跟耶稣用的比喻有关。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经历其实也是有点关系。我刚提到约伯为什么撒旦要攻击他呢？因为约伯这个人呢，他的命很好，他非常的富有，一大堆孩子，那么十个孩子，三个女儿，七个儿子，从前人重男轻女，所以呢儿子多，所以他命好。耶和华说啊，这个人呢全然正直，敬畏神，是个完全的人。撒旦说呢，没什么了不起。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这样子来说敬畏神，没有他的用意，没有他的动机，没有他的 ulterior motive 的吗？难道没有他没有一种动机吗？他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保护他的家等等，就说你祝福他，你保护他，让他这样的昌盛，让他这样的发达，都是从你那来的福气，既然这么多福气从你那来，他当然敬畏你嘛。这是撒旦对于人信神的一个看法，说道出人的心里的光景。多少人信神就是为了这个，要保护他，所以呢你信的，所以他信你。神说啊 all right啊，这是一直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句话就没用，太长了。一切所有的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财也增多，这是为什么他信敬畏你。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你如果把他的福气拿掉，你只说神伸手摧毁他，降灾祸给他，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当面弃掉原来的文字叫做咒诅，他必咒诅你。撒旦知道人的心常常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在那里心中，连做好人也不是因为他觉得好人是好的，而是对他有利的，对他有利。许多人信神是为这个目的，撒旦说他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把他的好处拿掉，他必然就咒诅你。这个事情很悲哀的，在基督徒中间也会看见，也并不是那么少看见的事情。所以教苦难呢，倒是有这个需要，倒是有这个需要。但这个后面就引出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灾祸就临到他，七个孩子都死了，然后他所有财产都没有了，所有都把毁掉他。那么这些灾难消息临到他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撒旦所不知道。所以知道说撒旦呢，他不像神全知全能，他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他也搞不清楚什么事情什么样子。耶和华鉴察人心，你的心什么样神知道，撒旦不知道。撒旦认为这个人的信念就是因为他，你为他给他好处，他必当面咒诅。事情发生了他不咒诅，你看撒旦错了，对不对？撒旦不是那么厉害，不要太怕他。 OK， 在我们里面的远远超过他。有人太怕撒旦，超过怕神，那就不好了。 OK， 人当敬畏神，怕神。有人说你会怕神，你什么都不用怕。 OK， 你如果不怕神呢，我年大，你们都是要怕的。OK， 我今天不是讲怕，不讲那个。那这个事情他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他说我赤身而来，赤身回去。这大家都知道，我什么都没带来，什么不带回去，什么东西叫做我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是我的，这怎么是我的呢？神的赏赐，神给我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也知道这个灾祸从神那里而来，说神给我， 神拿回去。我之所以觉得说哎呀神把我这么多东西拿回去，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嘛，对不对？不然有什么好伤心的呢？之所以可以伤心是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嘛，所以为此我要赞美他。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面咒诅，当面弃掉他，可是他的反应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不知道约伯的故事上，撒旦不甘心了，说你这个是因为没有伤到他身体，所以他讲话漂亮。如果你这是伤他的身体，让他重重病一场，看他会不会讲这种话。那么神也答应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这个病了一塌，就说他这个这种疮啊长啊，就说这个是什么，又臭又就是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那么七个朋友看了他，大吃一惊，在边上安慰他的这七个朋友，就讲说、哎、你得干什么坏事，不然为什么灾祸会临到你呢？要赶紧向神祷告，然后神就赦免你。这约伯就很生气，那我干了什么坏事怎样的，当然要找神，找神认领，还要找神来对好好谈一谈，你说你为什么干这种事。那么这个你如果读约伯记，你看这个三个朋友讲都很有道理。要过今天的生活啦，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坏的地方，你好好自己省察啦。约伯就说我要找神讲理，我要找神讲理。那么讲到最后呢，神自己出来讲话，神要解释苦难，因为这个约伯他是好人受苦，对不对？神要解释苦难，神怎么解释苦难？神问一大堆的问题，说你知不知道太阳从哪里出来？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光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雪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河马？你知不知道说他把他的创造拿来问说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东西？你讲给我听听看。问完之后呢，这个约伯就懂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就悔改了。”神就赐福给他。读这个约伯记读过去了，神没好好交代，对不对？因为这个约伯一直要跟他论理，对不对？神跑来之后说：“你有本事，你告诉我说，整个自然界中这种现象从哪里而来的？你知不知道呢？”但我们都现在还不知道嘛，对不对？约伯哪里知道？约伯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这个的转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认识神的伟大的时候，那神只是把他的创造的伟大显露一点而已。当一个人真正知道神创造的伟大，连自然界的事情，这是最容易了解的事情，你可以观察，可以实验的，人都不知道。到现在很多还现在闪电还是不知道怎么闪 ，OK？ 因为有闪电，没有雷公，这句话没讲错。但是呢，闪电怎么个闪法呢？问题大 ，OK？ 你不要有科学家都知道，站在你面前是一个，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头大，不知道怎么个闪法 ，OK？ 连云为什么这样飘都搞不清楚，因为水的密度比空气密度大800倍，说水是很重的，比空气比是很重的东西，对不对？云就是水滴嘛，那水滴为什么不掉下来呢？你这个掉下来才对了，不但不掉下来，这云的底下蛮平的了，不是有的掉得快，有的掉得慢。哦，问题大得很呢，到现在很多东西还在那里搞不清楚了。这是有一部分的理论呢，有一部分的这种实验。不，当然这个不是这堂课的事情。我要讲的是什么？有些事情是在我们了解的范围的外面。我们不要以为人所有事情都可以了解，我给你个数学题目你就做不出来，不要讲别的，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呢？你说好了，我好重新学数学，现在就做出来了。 Maybe 如果你重新学数学做得出来，我给你一个工程的题目也许就不会做，或者是一个程式也许就不会写。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就是你做数学，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数学家叫做 Gödel， 他说数学不能够解释一切的真理，或者说在数学层次中间的一些真理，它是不能自己来解释的，或者说自己来说这个是真还是不真，它不能够下个定论的。像这类的事情其实都是自己逻辑的一些限制，人科学上的一些限制，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了解，还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不能了解。苦难是属于属灵比较深刻的东西，为什么基督要为我们受苦？他说好了赦免罪就好了，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那搞了要钉十字架，这个 very 这个什么 messy 的事情，对不对？ 他耶稣要来啊，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开我，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搞出大麻烦出来，所以他含着一部分的这个 mystery 在里面。圣经里面如果没有 mystery 的话，圣经就不是圣经，你通通读懂了就是人写的东西。有一些物理书我就通通读懂了，因为人写的嘛，对不对？写的还没有高明，所以我就读懂了，对不对？像我写的书你没看就懂了，为什么呢？因为同个层次的嘛，对不对？圣经就读不懂啊，语言就读不懂啊，你通通读懂就是哪个人写的了，我告诉你。读不懂的圣灵要写的东西，你通通读不懂就白写，对不对？所以一定很多东西读得懂，所以圣经有些特质在里面的啊。比如说那个荒谬，怎么写这种东西，就是因为这种人才可信。没有我们认为荒谬东西的存在的话，其实问题更大。这个月班呢，他从神要摧这个撒旦要摧毁他，用患难摧毁他，结果他更在神面前蒙福，信心更加坚定。那么而且他在这个受苦之后呢，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败笔的，就是说这个约伯记结束的时候，约伯的财产增加一倍，他牛也加一倍，羊也加一倍，什么都加一倍，那么所以加倍的财产儿女又有十个孩子啊，也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加倍，有没有加倍？有，因为他原来有十个嘛，原来有头牛，现在加倍，他把你牛去了，然后要给你两头牛才加倍，原来有个孩子，孩子去掉了，然后再给你个孩子叫做加倍，那怎么加倍法呢？这就是人跟万物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你的孩子还是在神的手中，他并不是因为死了就没有了，还是你的孩子。如果小孩呢，一定在住那里。Okay. 那么 any case， 神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把他取去的话，但不是这些人的，不见得是这些人的过错，所以这些孩子呢，还是他的孩子，所以他都加倍了。所以就说，这个你看，神最后还是有好处来吸引人，要我们说，你看，你如果敬畏我的话，有大有好处，对不对？这个解释是不对的。他加倍不是为这个，因为他忽略了圣经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他一切的孩子的里面，一个家长有好多个孩子，哪一个孩子是得双倍的呢？长子。谁是长子？长子是继承父亲的人，所以他现在变成继承的那一位，他原来只是一般的整个儿子孩子也好，或者说他的仆人也好，现在在加倍的里面，他地位改变了。这是从他在患难中间所反映、所带来的一个福气，因为神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筑在人的信心的上面。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患难增长人的信心，然后第三样，我怎么没有出来呢？OK，Anyway， 我们在一些患难中，这是其实患难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更多有工作的能力，更多能够服侍别的人。我们在患难中，神这个他子神应该用神这边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患难。前天你们有没有看 TV 上面 NBC 里面演到有一堆从前在伊拉克打仗的这些残废军人，他们都失掉一条腿的，或者失掉两条腿的，这些人到 Boston 的医院里面探望这一些年轻的人，腿断的，被这个恐怖事件把腿折的，失掉腿的人。我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在那里，这年纪轻轻在那里，完全无辜，这个腿就被人家炸掉了，这个是很伤心的事情，对吧？这实在是很伤心，谁能安慰这种人？谁能安慰这种人？这人在那里干了，他就在哭。这个人竟然现在有一批这些人来，就来安慰他。他竟然问他说：“他说我呢，他是个年轻人嘛，对不对？打仗呢，也是无辜的了，对不对？打哪去打仗呢？腿没有了，也没腿了。但是呢，他虽然没有腿呢，大有好处。比如说， 这个没腿是有，就是说没有腿有没有腿的好处在，就是夹腿有夹腿的好处，夹腿不会痛，不怕蚊子咬等等。夹腿也很好的，就是夹腿有夹腿的好处在里面。现在的科技也相当不错，所以叫夹腿人跑路跑步呢，跟真腿人其实速度都可以几乎差不多啊。那么，所以你看那个画面啊，这些人那里可是很同意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这个无辜事情上上了一个腿，你真是不知道怎么安慰这种跑来跟他讲一讲几句话说或怎么样，你怎么怎么说这个其实很好，怎么你隔了两分钟那里笑。这个全身性这么快的一个全身性，就在演的 TV 不能时间很久了，就在一分钟之内这样子就破涕为笑。为什么呢？同样经历苦难，只有这种他受过这个苦，因为苦难是生命中间最常见的一样事情，因为苦难在生命中间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在生命中间发生他信心的关键性，他的生命成长的关键，是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结骨口上面，有人能够服侍主，能够帮助别人，什么样的人做这种事情？在患难中我受过你们的苦，神这么安慰我，我可以安慰你，现身说法。这个工作的能力，这个潜能，你没受苦根本就不用谈，这不是你思想的问题，你想的再清楚也没用。这些人讲的东西不见得比我们讲的更好，他只是受过这个苦，他在你面前一站他就没话讲。很多人在不同的身边受过苦，他能够安慰许多不同的人，你受的苦越多，你能安慰的人也越多。OK， 盼望苦难呢总是让我们往前看，因为现在心情很糟糕嘛，对不对？所以呢自然就增长我们的盼望了。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像我年纪大的时候常常来念这句话，外面不成了，外面越不行了，可是里面呢越来越行，自战自行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让人的眼光往永恒看了，重新只看现在，在苦难中间我们开始往永恒看，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不应该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因为不见，所以我们不去管它，但在苦难的里面我开始管它，所以呢慢慢慢慢看见永恒的事情，也珍惜永恒的事情。圣经也叫我们说，我们要常常顾念天上的事啊，要常常想天上，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那常常去想上面的事，个人不去想上面的事，一碰到苦难之后呢开始会想上面的事。所以圣经中间对我们的教导，生命中间的一些教导就开始有些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重要的，我们都需要像基督，所以呢这是基督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榜样，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邀请。原来你们蒙召的也是为此，为什么呢？神召我们呢，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彼得前书是在讲苦难，讲在苦难中间的教会，它的主题就是苦难。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回到它的主题，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在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韦伯的一个曲子，叫做 Invitation to Dance， 也许听过这个钢琴曲啊。那么就是幺五，翻译的很好，幺五。所以年轻小孩子，年轻男孩子听了然后不知道可以腰水舞，我到现在还是不会舞。那么我的同学教授跳舞很简单，他是这样，往前走两步，退回一步，往前走两步，退回一步，哎，跳舞来了，随着音乐的节奏。我说这个不会，从这一头跳跳跳跳就跳到那一头，就碰到墙了，就回不来了，就有点麻烦，还要转身。到现在还是不会跳舞，但是对于幺五呢？倒是对这个名字有自己的 invitation to dance， 这里有个不一样的 invitation to suffer， 这是神给的一个 invitation， 基督给的，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什么榜样？为你们受过苦。所以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说为什么人受苦，为什么世界上苦难，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没有受苦。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你越想这个问题越发现说为什么我没怎么受苦， okay， 这反而变成我觉得是一个 现在我比较知道为什么受苦，对不对？但是对于自己为什么不受苦这样的事情，当然每个人都会受苦，我刚才讲到苦难的普及性的里面。可是呢 mystery 呢，我觉得这个罗素把 mystery 弄错了。 mystery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叫做 上课的原则，起码给你们有点时间问问题，还有五分钟，那你们时间问题。当然我这个叫做虎头蛇尾之法，就是赶紧收上，所以呢可以让你们问问题。不过上来你们知道，我如果要多加一些说明的话，那也只是说明而已啊。那么我给你的 outline 很清楚的啊。那么思辨希望爱神增加我们服事的能力，这是我们刚才讲到，因为神把这个经验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服事，这是 unique 的部分。神也把他自己的榜样留在我们面前，说你们去受苦，你们去受苦，这是我们的主的榜样，让我们向基督反之上面跟随他。你们背起你的十字架，耶稣对于跟随他的人讲说，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当今的分。所以我的结束呢，就是说，人如果在还没有受苦的时候呢，先不要在那里说我为什么受苦啊，那么 maybe the mystery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好，来，没问题，请。 我就想在新约里面哈，常常我们看到那个信徒受苦安慰，有时候我的理解是说，好像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受到逼迫， 对， 那样可能是他们在那样的肯定感。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想要把这个受苦啊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思想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苦难就不完全是无辜的，甚至很多时候不是 无辜的。 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condition 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OK, 这个呢，这个问题是非常，这是我讲的里面重要一定要留出去的部分。苦难是人，就是说基督徒受苦本身是一种见证。那么别人都逃离开的，耶稣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有福的意思，这几个字的意思，你们听黄牧师讲的时候说，对，就这个有福最重要的一个解释是喜乐。就人在受苦，人在受苦的时候，人在受苦的当中，以那个为喜乐的事，这样事情跟说咬紧牙齿来受苦不一样。你苦难没办法，可是基督徒在这里是不一样，所以变成是一种见证性。你的问题稍微不一样一点点，就说提到苦难的来源呢，我刚刚讲说是，或者笼统讲说可以从神的手而来，那么他的 agent 可能不一样啊。那么所以你等于说这个可能需要再多讲一点了，其实是可以更多 expand 一点点。他特别提到为义受逼迫的问题，那么甚至于像我在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班上只有个基督徒，姓李，叫做李我也许不要太一直讲他的名字。那么这位李弟兄，我到那时候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吃饭会祷告，就是他一个人会祷。那么在班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吃便当的，我们看到是眼睛闭起来吃饭，不吃饭眼睛闭起来干嘛，就把他便当藏了。他已经等过你看没便当了、后面也不知道他藏哪里去，然后他到处找，他要吃的就没办法了，问不出名单来，那就到处找。哎呀，我们以此为乐啊。后来这个人是教会中间一个人的叔叔跟我讲了他名字，他说那是我的叔叔。所以你想，我之前年轻的时候欺负他的叔叔，有不敢再讲这个人。这个在我身边，在我一直记得这个人，就是说别人也去跟人家打架，就跟你拼了，对不对？他就是自己去找。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人这个可怜兮兮的没出息的样子，然而却不是，就是你每次这样带他，他都是，就是他就说你 you cannot really perturb him 啊。那么在这些，就是说有些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苦难的领导，所以就是我们被选出来苦难领导了。那么我想这个跟这些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有些是基督说，耶稣也说，他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他说他们恨你之前的先恨我了。因为就是这个是对着基督而去的，我们是跟着他一起受苦，所以这是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么圣经中也含着一句非常含义的话，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这是蛮含义难解的一些话，就好像基督的受苦还需要在我们的受苦中间把它变完全一样。当基督受苦是完全的事情，也许他的 effects 现在留在世界上面的一个见证，基督受苦的见证也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必须性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有这个 invitation 在里面，所以受苦变成不是说 optional， 对不对？受苦从这个角度看有点是说人基督徒应该要受苦才对，应该会受苦才对。如果没有苦难领导你呢，你去找苦难，意思就是说医院里面监狱里面很多都是有许多受苦的人，应该去看顾他们，应该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去找苦难，因为神在哪里，哪里有苦难主在哪里。这个题目很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个机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我自己有生活上经历上也觉得很深刻的一点就是说啊，从来没有认识圣经中提到说靠主喜乐的意思，直到在生活上有苦难，有跟神亲近，提到哦，原来是靠主喜乐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只有在没办法喜乐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靠主喜乐。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深刻，非常感谢。 感谢主，这你其实把圣经里那句话。圣灵就是神的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这个东西根本浇灌就是倒进来满出来，那个浇灌了就是也没有办法的，喜乐就会出来。那么这是一个，当你如果讲的更细一点，什么样的情形更多人能够共鸣，不是很好的一点。其实这堂课我本来想说，就说这堂课很有点难讲，说嘛，我说就想每个人你们什么样受苦，让你讲讲受苦的见证，然后就说神怎么样带领你们，也许就把这个课就啊，因为相当 practical 角度来看。不会想说这个老师一定生气，说叫你讲了那么久叫你来，然后跑了半天是自己见证，那怎么行？都想想看这个。 我在中国人好多都知道哈，有一种挺有修行的办法， 修行之法， 不看重苦难，他咋会心满意足，用一种不同的东西把自己心里化开哈，就是没有那种苦难的感觉。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觉得是这两种情形哪个是更，他也得到喜悦，但是应该没有求，是从求神那个角度来激发自己或怎样？这两个就是对新的苦难的看法不一样，哪个对哪个，就是你怎么看这两种情形？ 这种所谓这种办法呢，它通常是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执，这一类的苦就是吃亏这类的苦啊。那么争执吃亏这类的苦啊，这样事情跟他失去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办法修行的。OK， 或者你生了一个不治之病，或者掉了一条腿，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修行有他的限制，对不对？就是说你退后一步，就自然就宽广了。你这个，你如果觉得知足的话，你就满意了。这些是在这个 level 上是一种修行，是不错的。就是你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其实发现神在一般的情形之下。神其实待人都很好，所以在这种修行里面看见，其实人的光景啊，并不是人说自己所想象的样子。神有足够的恩典，但是那个只能 cover 某一种程度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苦难的来临的时候啊，那个修行就可能有要看哪一种苦难。我并不是小看佛家的办法，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这种无欲，这无爱无欲的境界，那么所以你把我什么拿去我都没有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人的修行呢，犯了一个大忌是什么？就是人有要，人会要这一点，人所以才会信主，人要人才会爱嘛，人要人才会服侍才会有用，人要这一点是人性的一部分，人在他所要，我想要知道是人性的一部分。我想要知道，因为神的创造让我们在要知道里面看见神的伟大，人要在爱的里面体验到神的心情等等。人的要是让人能够认识神，人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人性化进去了，就他不是个人了。对，这个人不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对？所以代价很大，他可以不受苦，可能啊。但是呢他也不是想这个样子来干，所以呢办法不是太好，但代价太大。神其实借着我们中间的欲望，这些东西欲望都是对一个存在的一个反应，那个没有就是因为有钱所以才要钱，没钱你要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就人要就是因为有，人要喝水因为有水等等。所以要这一点，要从有从哪里来？有都从神而来嘛。所以人在要的里面，自从早上我们说寻求真理，寻求真理，我这个做学问，做学问，就是说一切这个凡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耶稣定十字架前所讲的话，他为真理做见证。属真理的人，你找真理，其实呢，你就在听我的话。人在找真理，找真理，找了半天，耶稣说我就是真理。In the end， 还是回到他那里。所以人在所有的要的中间，其实在找神。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我觉得损失太大。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心理之法啊，不可直言。大家好，所以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对于这个极大的奥秘仍然不能够知道，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无论在我们生命中间所经历的是什么，在你那里总有足够的恩典。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求主按照我们的脚步恩待我们，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主，让我们思考关于属于你的事，合乎你心意的你放在我们的中间，不合乎你心意的就求圣灵把它拿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好，谢谢大家。